好，给大家看这个监票哈，这种监票其实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其实还蛮常见的，但是类似这种监票，特别是这种很特别的表格哈，我想请教陈乡长哈，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这种监票方式？ 没有， 没有。 这个监票的这张哈，是因为我们那天早上呢哈，就在很多地方就发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那上面就写说几点几分啊，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他是高矮胖瘦啦，嗯哼，哦，那我那天下午我也在民间乡在巡这个、监票所哈、哦，那天下午我就在这个我那天我跟培慧刚好在一个浊水的这个浊水社区的监票所，那在现场呢就发现了三个这样子的摄像头哈、哦，而这个是藏在这个花圃桂花里面哈、哦。这个电箱上面齁、哦、这个让人家觉得说真的是做贼心虚啦、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藏在这个衣服里面齁、哦、这个是藏在这个一个这个角落的这个里面齁、哦、这边也是一个摄像头齁、哦。 他是有接一个行动电源的。 对，他接一个行动电源。 对对， 嗯。他就是接一个行动电源齁、哦嗯。那我就问说这是谁的， 嗯哼。 齁、哦、那在现场大概五个也是从外地来的齁，那我们问他说啊你哪里来的齁，早上他是说从北部来的同一个人哦、嗯、下午的时候他就说他从南部来的齁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齁那我拿了这个以后，那我们也是跟他讲说啊请你退出这个30公尺外齁，那警察当时的作为呢也是完全是听我们县选委会的一个指示齁，可是迟迟都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指示齁，那就是到最后就都走光了齁，那我当初我拿了这个我就去警察局报案齁，我就说这里面的喔、哦、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喔、哦、那这里面的这些未来这些资料这些影片会流到哪里去齁、哦、其实那时候我们是担心说比如说我们刚讲的喔、哦、票箱呢喔、哦、他比如说有没有买票的行为，比如说他在这边喔、哦、他花了多少钱要有多少人喔、哦会来投票、哦、要把这些吹出来、哦、像几点的时候会来多少人、哦啊、不是人没有来的时候呢要把这些东西报告回去、哦、那我们也担心说这样子的东西，因为其实一听出来第一个是外地人之外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去查有一些人的背景、哦、发现说他们的应化方式、哦、很像那种以前的韩粉、哦、就是说他说他跟警察讲说啊你们是拿我们纳税人的钱啊，你怎么可以对我那么凶啊、哦、像这样子的一个，那当然就是我们的警察也是非常的友善啊，那就是也是好言相劝啊，那可是我希望说以后的选举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现，因为他们在这个胸口啊齁挂这样子的侧录啊，在角落里面放这样的侧录齁，基本上我们在乡下的地方我们一些老人家看到这样子会害怕。 嗯，对。齁、 哦、所以我觉得这种有一种恐吓的这种感觉在。 嗯。乡长你那个表格再给我们大家看一下吧，他为什么要去勾投票的人的特征，比如说穿什么颜色衣服啦，高矮胖瘦啦，有没有戴帽子啦，有没有背包包，你的研判他要做这个表示要干什么用？ 我的研判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那种阿公的行为，你知不知道？ 阿公啊， 对，就好像说啊，什么样的人会来投票哈、哦？就是监视你所有的一切哦，是谁哦？然后甚至跟他的录那个摄像头哈、哦，做比对这样子，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真的是会让人害怕。我觉得这个检调要做深入的调查，就是未来哦这样子这些资料哦，那他们到底有几个摄像头？因为我在看，就是说比较一些大的。比较大的票仓、哦、比较票桶呢他就会派3至5个人去，然后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呢要是有人发现的话，他们就打电话叫他们是有组织性的、哦、叫另外一边的人过来支援这样。 嗯嗯嗯， 对， 嗯，好，所以是蛮 我想补 充一下，素贞先 补充一下，因为之前静怡委员在中二选的时候我也有去监票、嗯、那行当时就是3-5成群，大概一个票仓，我记得当时是九德国小跟乌日国小，大概三个人为一组、嗯、而他们有一个动作，就是只要他们被警察或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会马上传LINE或打电话回报、嗯、说接下来我该怎么做，而这样子的人呢在投票当天出现在南投、嗯、我有注意到哦，依照我们的志工回报，除了南投市跟民间乡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乡镇出现这个人，南投市民间乡是最大票仓， 嗯， 所以他们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在监票。而刚刚我们乡长拿出来的这个表格，这里有另外一个让人家更加的必须要 彻查国安跟警察，然后决定要彻查，原因是因为这个表格的上面的日期是1126哦， 那是去年， 没错，就是说去年在选地方选举的时候，这一群人就出现了，他们就在监票，而他们今天来到南投，为什么要记录这么？尤其是时间是最让人家惊讶的，因为他们必须要去比对密录器，而进而去知道收受钱或者是收受好处的人有没有来投票。有两种做法，以前都是说我给你钱你要去投， 对， 但是中二的时候我们有发现，我给你钱拜托你不要投，因为你去投了你可能是投给我的对手，所以这一个东西有出现。那我说一下这个行动联盟哦，因为这个是当天新闻爆出来之后有地方的支持者传图档给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招募文宣。招募文宣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头，他的开头提了两个人，一个叫许县长，一个叫林前县长。 这是谁？这两个人是谁？ 那如果以南投在南投来说的话，就是许淑华县长跟林明真前县长。那所以这个监票没有，我说他们是第三势力，说他们是公平公正的。我想这一张这个招募表出来哦，就非常清楚知道是哪一个比较倾向哪一个阵营的，而且他背后到底是谁有在资助他们做这么有系统性的一个这个监票。我相信说不定不是只有在南投，应该在很多次选举里面这些人都已经出现了。对，所以接下来的台湾选举是确实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个系统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商榷啊。他在外面把你的每个人什么时间出现， 对， 穿着什么衣服，你的特征都弄得很清楚。不要忘记他是好几组哦，就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在监控， 对， 他是复式布置， 对， 甚至还有搭配摄影机。那为什么？就是要确定这个人是谁，目的就是这个嘛。那目的是，那我为什么要确定这个人是谁？可能前金或者后谢。我觉得他现在变成可能是某种贿选行为的白手套， 所以这是一个验收的概念。 对，验收， 工程验收。 我现在没有讲是哪个候选人啊，就是说可能他不方便自己拿钱，因为我可能怕被抓。我委托这个联盟由他来帮我操作，等于说外包啦，外包给这个联盟，他来找对象，然后这个对象我们可能事先都已经联系好了，你当天会穿什么衣服，你会戴有没有戴帽子，你的特征我都知道，我只来对核对 ，OK， 核对之后 ，OK， 你有按照我们当初的约定，你有去投票所，好，那或者你没有去，不管，就是已经约定好了，然后我事后我再把你的给你的应该的酬劳再给你，那这种东西就变成是企业化的哦，组织化的哦，然后可以跟候选人保持某种距离，因为它有断点嘛， 所以范老师你在讲这是一个外包的概念 嘛，对，外包概念，对， 就是抓到候选人也没事嘛， 对，对对对，有这个因为有断点， 对， 那你可以看到他上次出现在中二选区，这两个地南投过去以后选风也是相当有被人家质疑嘛，而且都是比较乡间的嘛，不是那么城镇。你看为什么台北市的补选他没有？因为城市化比较不可能做到这点嘛，而且大家可能对于拿接受各种的酬劳，大家是拒绝的嘛。他就是特别是针对这个比较农村型、乡下型的，而且大家强调人脉关系的，他可以着力。所以我认为哈，现在已经不能要警察去查了，调查局应该要去调查这个组织到底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在做这种某种的经营模式。那这个经营模式如果又跟对岸合在一起，又是个国安问题。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讲话很多感觉好像不是台湾本，我们可能是外配，是陆配，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那个用词跟我们台湾人用不太一样。那如果这样，就会让这个觉得这个问题更严重。 台湾几十个政党哈，大家观众朋友，你回想一下，台湾哪一个政党有集体做票的记录？ 国民党， 刚刚记得到吗？各 位，这个监票其实早期就是因为国民党有这做票的记录嘛，因为花莲黄信介的选举里头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案例哈。所以监票后来在整个选委会系统当中呢，有纳入所谓的真正的监票人。这监票员让政党让公职去进行推荐，所以呢并没有所谓的体制外还有全民所谓的监票行动的一个必要性。可是这个全民监票行动联盟的这一个做法，高矮胖瘦啦，衣服穿着是裤子裙子啦，什么都给你记录下来，这种收证的行为呢，基本上是制造一种恐怖的一个氛围啊，这种恐怖的氛围让人家心生畏惧啊。这种心生畏惧呢，短期内可以达到什么做法？让你投票率降低嘛，投票率降低的话对谁比较有利？但是对国民党阵营比较有利啊， 对不对？这第二个部分是什么？是妨碍民主就进行嘛？妨碍民主的进行有什么样的效果？基本上大家对民主会越没有信任感，基本上有这种软性的、慢性的去扼杀民主啊。所以说，这是对怀疑民主价值的人会做的事情嘛。而这一股人的一个背后，很多都是深蓝的色彩，甚至有统派的一个关联性，所以难免会被人家认为是他不只是想要妨碍选举而已，他不只是要他要造成整个大家对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的质疑，更重要其实是警方的态，不，那个警方当初的态度，他说要听信于整个南投选委会的态度。南投选委会说什么？因为选罢法30公尺以内不能这一个咬耳朵，不能比手势，不能打工作揖，因为他没有做这些动作，所以他们就没有跟警方讲说来制止这些行为。所以说这个回到说选罢法当中呢，当初的这个规范当中30公尺以内，第一个公尺数有问题啦，第二个行为也有问题嘛。公尺数有问题，30公尺来凶借了嘛，想起码要加一粒零，对不？很多人还是在30公尺以外做这些打工作揖、拉票、咬耳朵的行为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的部分呢，它只限制什么？限制拉票行为嘛。可是它这种制作恐怖也是一种妨害投票啊。 对。 所以就是警方他用妨害投票去函送嘛。所以这次接下来是检方的事情，检方应该慎重的去处理这件事情，应该予以起诉，才能遏止这些不当的行为。 不过我觉得这次选举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场有讲到，虽然它只是一个补选，也不影响立法院整体的席次结构，但是对于民进党跟国民党两党的主席来讲，他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总统选举的前哨战。那现在选赢了选赢的这一边当然就是选举，其实选举是很现实，选举叫结果论，选赢的做什么都对的，选输的做什么都错。不过对赖清德来讲的确啦，他这次选举刚刚裴慧也讲了，包含赖清德本人，包含党中央自己，真的是我之前我就讲过说他想赢的企图心非常之强烈，有非赢不可的那种企图心。那国民党当然也想赢，我不认为国民党不想赢了，但是国民党企图心可能差一点。不过这次选完之后很有趣，有一个人突然变成战犯了，那个人叫岁月静好的侯友宜。那侯友宜呢，他为了要解释他选前之夜3月3号为什么没有到南投出席这个国民党的团结之夜，前前后后换了好几种说法，今天就在我们录影的时候他又有最新的说法。那我们先看看他前面那个是不是有假影片被温朗东给抓包的现象呢？ 拿着手举牌开心合影，新北市长侯友宜主持基北北桃联合妇女节活动，要当北台湾领头羊，但南投立委补选国民党吞下败仗，让外界纷纷把矛头指向以市政行程为由缺席选前之夜的侯友宜。 选前之夜各地我们的首长都有去，那理论上为了展现团结式，侯市长也应该要出席，也许还是会输，但是不管赢输，这个展现的是在野党，展现的是国民党团结一致的心。 选举是一时的，输了就悉心检讨。 在这一次南投的补选，我们大家也都很敬业的积极的帮忙下去协助。 尽管隔壁邻居台北市长蒋万安帮缓颊，但侯友宜缺席选前之夜到安坑轻轨视察拍影片，这一幕却引发争议。 那对我来讲看是没有问题。 明明是3号视察安坑轻轨，怎么画面却是2号？政治评论员温朗东也发文指控侯友宜说谎，影片根本不是3号拍的，目的就是要卸除不服选林明真、内斗朱立伦责任。但侯市府也反驳： 3月3号，我个人我的同仁搭乘安康轻轨一路做视察，我用这种便章的方式跟热情的民众一起互动。 新北市府发声明强调，3号当天现场非常多跟市长合照的游客，李明强烈谴责造谣行为。国民党在被视为铁票仓的南投吞下败仗，也让全党上下找战犯声浪不断。 好，侯友宜3月3号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团结之夜，然后拍了一支大概他是讲20秒，但是我们制作单位算一下是19秒半的19秒半的影片。李明显妈想光要挟我0.5秒要讲省啊。好，那他说他去视察捷运安坑轻轨的，这温朗东眼睛真的很好啊。他就逮到，他从这个是新北市政府放出来的画面啊，他逮到了一个镜头。这个角落哈，这个摄影师我们带大一点哈，这上面有一个时间，这个是捷运车站的告示板，它上面有一个时间，2023年3月2号下午15:10。哎，明明是3月2号，怎么讲3月3号呢？好， 被抓到之后呢，当然啊、以侯友宜团队的个性，当然不会认，当然不会道歉嘛。他的这个副发言人叫罗婉婷，他出来讲哈、哦，这个我想我们自己在电视台每天在电视台哦，那摄影机电视机前面有很多观众朋友了解电视作业程序，你听听看知道有没有道理啊、哦？他说3月3号拍摄当天，安坑轻轨列车上面跟月台资讯显示系统这个手机拍起来闪烁反光严重，所以特写镜头才挑了前一天拍摄的资料画面。待过电视台的人都知道哦，我觉得待过电视台应该都会不爽啊，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反应画面，或是影片剪接者为了让画面符合图说而加入场刊时拍摄更清楚对白所指的范畴啊。他说有些人是竟然故意拿来造谣哈。电视台如果用资料画面都要加注资料画面，要不然 NCC 会罚钱。好，侯友宜今天最新的说法更有趣了，他说他的意思说，其实我3月3号真的有去，但是我是变装。侯友宜，新北市谁不认识你啊？你变装，慧珍，你相信吗？变装， 我觉得，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听早报在读报的时候，他的解释的说法好像是说，其实他两天都有去。 对对对， 对不对？他一开始说两天都有去，然后呢，因为怎么拍摄画面，所以才用3月3号不用，才用3月2号的不用3月3号的。可是现在又把它变成是说我是变装去，哎，你去跟人家视察，你去跟人家同欢，你变装干嘛？ 对，他是 cosplay 吗？ 这很奇怪。我跟你讲哦，这其实是很大一点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政务上的话，就是如果假设啊，我们知道因为侯友宜他本身是神探嘛，哈，说他是神探。如果这一个凶杀案或是一个犯罪行为的话，通常这个东西就叫做证据哦、嗯、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哦、嗯、那人家就说诶你可能有嫌疑啊，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那天不在场，但是我有不在场证明，就弄出来一个不在场证明发现造假， 坦诚犯罪， 对， 变成犯罪证据， 你马上变成从相关人会变成是嫌疑犯哦。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这个轻轨视察，你宁愿去两天也不愿意去，就是南投的那 投 对，就这个视察有重要到比你整个国民党南投的这一选这个立委选举还要来的重要吗？所以我觉得他去两天的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很奇怪，你宁愿去两天这个行程，反而不去最重要的一个大团结南投的这个最后选举之夜行程。第二点，如果你说谎，然后你说我第二天变装去，所以他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没有人认得我吗？所以他现在开始混淆咯。本来是说哎，我跟大家同乐，他现在变成我变装，所以呢那天可能没有认得我，所以呢就算有可能没有在场的人证可以证明我3月3号去，但是我提出来的物证却证明我3月2号去，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你人证跟物证有点都不拢哦，你在为自己开脱哦。最后一点，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侯友宜，你不管怎么讲，显然啊你就是不想去。不然你不会第一个是你连续宁愿去两次安坑的行程也不愿意去南投的行程。第二个是你不断的要想出第一个谎话，第二个谎话，第三个谎话来圆你为什么不去的这个谎话。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在你心里哦，你侯友宜是完全不想去南投这个所谓大团结行程。那为什么他不想去？最重要原因是我认为他已经有嗅出林明真败选的一个氛围存在。哦， 最怕责任推选， 对， 推到 最怕责任推选出来、嗯。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当大家都在现场，责任是22，就是大家分摊。你一个人不在现场，责任变成全部由你来担。 我觉得侯友宜啊，应该说我去当什么神秘顾客啦，假装乘客， 那个叫米其林平等 评。对对对，我要米其林评几星啊？来看我们这个捷运站啊，服务有没有到位，厕所有没有干净。啊，乘务人员有没有尽责？你就这样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侯友宜，我们跟你鼓掌啊。嗯、问题是，可能没有，没有的话，就你要说谎，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今天已经有那个这个朱立伦身边的人爆料说，朱立伦多次请侯友宜南下，在选前之宴站台。嗯，我问你，这个东西，朱立伦。已经在释放风向了、嗯、侯友宜你要什么？你有没有接到朱立伦的电话、嗯、你有没有接到朱立伦身边秘书的电话，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电话、嗯、我不知道讲啊，如果这样，新北市之前的恩恩案也是假装啊，把恩恩的爸爸带到消防队说、嗯、哦，假装你看我们电话好多，我接不完哦， 全部都在演戏， 对， 现在还在演。那我觉得真的大家会对侯市长，你的人格你到底有没有诚信，还是你一直在用谎言在欺骗市民？嗯，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很有趣齁，挺侯的人挺朱的，我想党内都有嘛齁，那所以现在呢就是比较支持朱立伦说侯友宜你的岁月静好要负责任，然后比较支持侯友宜说朱立伦提名是你搞的你要负完全的责任，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不过我先请教郭委员，因为其实在上礼拜六这个蔡培慧赢的时候，很多人想起一个画面，2019年3月立马是播算， 对对对， 那当时是偌清点，那当时啊行政院长刚辞职下来，我记得有一个画面让很多人很感动，那天落大雨，你两个穿那个轻便雨衣，坐在车队顶头扫街哈。因为你曾经有被赖清德主席这个贴身辅选的经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一算计到底是变个领金到下面停的？ 我觉得赖氏这个战法哈，在这一次这个南投某个程度是有复制啊，差别是南投没有下雨，台南有下雨。那差别是说我当初的挑战的对象是谢龙介，而这一次是林明珍。嗯，那谢龙介那一次的时候，其实他是小韩国瑜啦，那是韩流之后呢，在2018之后他更强的时候的2019的补选，他是整个夹了韩流的一个气势来到这一个所谓的深绿的第二选区。那时候民进党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是被压着打。赖清德那时候老实说啊，那时候他还不是党主席，他是卸任之后的行政院长。 对，对 某个程度他是单枪匹马为我辅选的，可是很奇怪，那时候辅选他每次来就会下雨，我也觉得很奇怪。真的真的，我真的没骗你。 他不只是赖神还是雨神？那 我是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不过那时候他跟我讲说，后来他慢慢有一些党内的朋友都也来支持我嘛。那时候他就讲说呢，郭文只要哈无人带你背，你就排我的行程。他就是画一个空白支票，随便我排怎么排他的行程。结果呢，我在排行程的时候，到我选完之后哈，到还有一些里长说，你选举进行一天吼，那赖清德来阮兜坐呢。选举进行一天吼，赖清德敲电话给我呢，那一挂里长啦、地方的头人，拢讲有接到赖清德，就是说他没有在陪我的时候，他还是在辅选。所以赖清德某个程度啊，他在辅选哈，他不是卖力辅选，是卖命辅选。他这一次腰受伤哈，老何，他在辅选的时间腰受伤，我问啊，赖医师你有好无？讲啊，不要紧啊，我复健科医生出去，我这我 怎处理？ 我怎样那处理？他在辅选我的时候，那时候脚也拉伤啊，那是脚也拉伤，他不是每一次都负伤啊。所以赖清德他有他赖氏的风格，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以前站路口的时候，各位在站路口是怎么站？都挥手，对不对？ 对，对 都挥手。他不是，够不下去握手，那我就跑下去握手。握手，不对，这样不对，要用小跑步握手，我就一直跑小跑步握手。然后他讲多久我就跑多久，他有一次讲了30分钟，我就在那边跑了30分钟，我真没骗你。 你有没有很后悔？ 我就跑30分钟，没有，不会后悔啊，因为选完以后身材就变好了。所以那时候赖清德你可以看到他意志齁非常非常的坚强。在这一次当中呢，他那些所谓的拜庙的那种诚恳的方式会感动人，这全然是他对细节上一个掌握，而且出自内心才能感动那些人。我觉得赖清德的一个战法哈，某个程度了哈，会改变所有的选举文化了。 来，医生， 我补充一下，刚才讲到劳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赖清德才叫做劳力密集。我们民间乡长对不对？还刚刚我有听，他还接到赖清德的电话哦。侯友宜是接到党主席的电话，他还不去呢。党主席就端呢，叫你管起丢起，你就要起呢。恭喜在，因为你是党员嘛，你本来就要接受党的指挥啊。 党主席金马兵雕的一成不变啊。 你说什么去哪里？台湾很小，你要去随时都可以去。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啊，我去过一次了，我都不去。那叫了什么密集？那叫不叫劳力密集啊？那叫技术密集。什么叫技术密集？都做那种梗图啦，那个说谎啦，然后弄脸书说我现在岁月静好啦，我在直播有听你那个，那叫技术密集啊，都透过媒体说话喊话而已啊，它不是劳力密集，劳力密集才会让人家感动。 技术秘籍只是宣传。接下来我要讲的说，赖清德几乎是定于一尊，民进党的提名下礼拜就会开始了， 三 月十二号，四月十二号就会定案了。嗯，国民民进党完全定于一尊赖清德，赖清德以这种劳命秘籍的方式，台湾都跑三圈了啦。你侯友宜还在新北市，还在新北市议会在那边接受咨询，还那边岁月静好，还那边呵呵做代际，你还没有办法宣布参选的时候，然后整个国民党，你真的等一个人等到七月吗？让赖清德跑三圈了以后，你才要提名你的总统候选人吗？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可以开始考虑放弃侯友宜，因为侯友宜现在凭借的就是我民调最高了嘛，但是他民调已经不断的往下滑，跟王金平讲的一样嘛，你现在的民调高不代表以后高嘛，林明真也一样啊，一开始赢15%，你没有决心的情况下，就像现在嘛，倒数2%，所以国民党到最后会不会礼让侯友宜，我觉得都还可以值得看。 的确齁，国民党现在很有趣齁，就是说输一定是找原因嘛齁，可是现在找原因这个请教明贤，你比较了解国民党齁，感觉壁垒分明齁，国民党连胜止步，朱立伦苦吞败仗，党内要求负全责，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是这个齁，风传媒下来一共侯友宜齁岁月静好也受伤，所以明贤啊，到底现在是战犯要找谁？ 都要打雷公，包括垃圾问题啦、财产申报啦、身世问题，其实那个选举黑龙战术面而已啦。最大的是战略面，那些特伦公，包括最后党中央没有团结，有没有下去普选？特别说大家为什么那么期待侯友宜？我看今天唔拿五折的媒体讲，侯友宜跟林明真是用软性切割了哈。当然，媒体有评论，可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侯友宜要急得出来解释？包括很多蓝军的支持者都跑到侯友宜的脸书去就说对他有所质疑啦，有所指教啦。当然，就是这样。如果啦，我公仔啦，说侯友宜宣布说我不选2024，专心市政有何错？我觉得你们大家的评论，哎，你们讲啊，侯因为伊是侯友宜是国民党啊，你个妈！我觉得那就完全两套标准了。那问题是，不论是绿营把他当作是可能的对手，蓝军基层也期待说他会选2024嘛。啊，所以2024你得要出来跟一打嘛。你不管国民党提名是谁，就要我说你要出来跟应，胜负就跟你有责任啊。 对 啊，所以补选上。不管侯友宜是，就说你要以补选或要以市政优先，这就抉择嘛。哎，刚你们好了，你们说他什么日期不一样，影片又有造假或怎么样？哎，就说该谁黑屋嘛。可是说，我认为补选跟市政专心，这是两个抉择性的问题哦。就是说，他到此时此刻心里面还没有决定要参选，就说至少他还没有宣布嘛。我觉得是一个动作面哦，比如说。 没有明显，还没有宣布跟还没有决定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哦。 就说他的动作面、实质面没有出来嘛。如果假设他要宣布，就说好，没有正式宣布之前，哦，哇，三月宣布，哦，我要去访美了，我四月要去日本了，行程排出来了，像柯P这样嘛，他行程访美的行程排出来了，然后南投普选，我一礼拜一礼拜去两遍啊，搁危急的时候我再下去三次，看得出来说他的重要性比党主席还要重要的时候。他慢慢会凝聚于说，民进党为什么就说败选完之后，赖清德出来选党主席，那么迅速的定于一尊，民党定于一尊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就战略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明显讲的不对啦，因为今天如果说好，侯友宜我还没有决定，那你就跟其他的县市首长一样嘛， 就去嘛， 去啊，对不对？蒋万安也去啦，对不对？你说张善政也去啦，卢秀也去，你这个时候你不去才怪。 对啊， 你这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我同意，我所以。为什么蓝军的基层包括很多支持者会去侯友宜的脸书去留言，可是此刻此时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不是找战犯啦、啊、所以朱立伦如何帮侯友宜，第一个我们的母鸡怎么去确立初选办法，还要到三月底四月才要公布凶巴达啦、所以基层的焦虑会更焦虑，所以我觉得选举败选有很多的原因，那有包括的那个就说战术跟战略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没办法定于一尊，导致会有猜忌，这是目前蓝军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跟挑战啊。 陈乡长要补充。 OK, 我觉得这次选举的氛围齁，尤其是在选前之夜的时候齁，你可以看到国民党的这种造势呢，都是打电话拜托你来的那一种感觉齁，那你也觉得说他们应付了事啦。那尤其是我长期 对这个侯市长的感觉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有预卜先知的能力啦、啊。哦，那他的 slogan 是侯侯做事啊，我是觉得他是侯财雷啊，因为我觉得说他有不好说，他说哎，这个要保持啊适当的距离哈、哦、啊，所以你在看就是说，我们民进党在造势的时候呢，你看到后面的这个我这个场子里面哈、哦，这都来自各路八方的这些民意代表齁，政治明星啊，可是他们是有时候连舞台都上不去齁，那国民党这边呢是啊拜托齁，然后你看他们到啊去市场走个半个小时了，就代表说我有来过了齁，所以那种选举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齁。 好，所以齁这个很有趣齁，这个是周轩齁，周轩当然不是他本名齁，但是他是立法院总召柯建铭柯总召的助理齁，所以他每天都在立法院，他在脸书写很有趣齁。他说他最近这几天啊，选完之后这几天在国民党，因为难免会碰在立法院难免碰到一些国民党委员嘛，齁、哦。国民党籍的立委开始在讨论说布局不能太慢。国民党如果确定2024由侯友宜出战，现在就要开始讨论新北市长人选。请注意哦，不是讨论总统人选，是新北市长人选哦。所以郭委员，你弟弟欢迎跟我听到这种声音。 这个真的是齁、哦、有高瞻远瞩的人才会有去这样的前瞻布局啦、啊、齁、哦。那某个程度那我就开始怀疑挺侯的一个力道齁、哦、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嗯。就如同刚刚明显讲的，侯友宜根本好像也还没有一定说到底要不要选的情况底下，已经有人开始在推所谓的新北市长的这个人选是谁齁、哦嗯。我觉得齁、哦、真的是那个国民党以后的那个深宫齁、哦、大戏齁、哦、正在一敲一出一出的上演。嗯，不过拉回来讲齁，侯友宜确实是侯塞雷啦齁，他确实是在过去不论是这个四大公投或者是对待韩国瑜不同框齁，那以及呢这一次的这个黎明镇的事件都保持一定程度一个距离。 对。 不过我是觉得啊，侯友宜他最大的问题点啊齁，他其实啊老实讲，如果他真正的问题点没有办法决定他是否要参选的话，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危机耶。嗯。国民党现在民调最高的人啊，最高的人哦，居然说还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参选、嗯、那2024玩什么啊。啊，如果国民党的最高的这一个民调最高的人都不是还没有确定要参选，那么你们那些想要选新北市长的人在猴急什么？这个真的很好笑、啊。那就像前一段时间他们居然有副手的三大条件啊，我想说真的都还没有宣布怎么会开始找副的呢？所以国民党现在在玩的东西都是本末倒置。嗯，那为什么本末倒置？老实讲，真正的原因都是这些头人东西爱嫁给谁宜嘛。蒋委员长，你去台北市问，新北市问，你觉得侯友宜会不会选想要选那个总统？我跟你讲，100%十个一定超过六个以上。嗯，哎，我可以这样肯定，你随便做个田野调查。嗯，哦，如果这种情况底下，侯友宜在这种高支持度，然后呢，大家都认为他应该要出来选代表蓝营出来选总统的情况底下，而且黎明真这一场选举哦，就如同4年前我那一场选举是一样，他会跟总统大选挂钩一起产生影响的情况底下，他居然还置身事外。嗯，这让人家难以理解啊，而且蓝营的人的支持者更难以理解，为什么绿营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你看赖清德去了8天，排了35个行程，去了8天，排了35个行程，结果你侯友宜28连假去一次，然后录一次，你这样就遵耍，还这样子，蓝营的支持者当然会怪罪你啊！你如果能够多去几次，搞不好黎明真那1925哈就不会输那么多，搞不好还会多赢个几票过来也不一定呐、啊。嗯，所以这他当然会被怪罪啊！所以现在不是抓战犯呐、啊，现在怀璧其罪，干嘛你民调那么高嘛？嗯，所以一定是在秋后算账嘛。 民调高也有问题、 啊。对啊，怀璧其罪啊！你民调最高的人居然没有下来浮选，当然是要算你的账，这叫秋后算账。秋后算账嘛，杜阿赫你啊，杜。会说翟鸿秋算账嘛？杜阿赫，然后结果你还在掰说你的行程到哪里？哎，做一个市长行程当然是公开。哎，三位车商，礼拜五哎是上班日哎，嗯，上班日市长哪有私人假期？所有的行程一五一十都嘛要讲出来，就差上厕所的时间你不用讲出来而已了。我讲白一点啦，所以你去安坑捷运这边视察。怎么可能不发挥出来？为什么视察？老实讲，为什么视察我都找不到原因。不要说视察2次了，连一次的理由我都找不出来，连一次我都很难以构成两个理由了，还说连2天去，这根本是瞎掰跟胡扯嘛。所以说，我是觉得啦，这是技术秘籍，叫技术杯葛秘籍啦。哎呀，根本不想去黎明真那边啦，讲白一点是这样子的，这才是真正的心态，他想要跟黎明真保持距离，软性切割啦。 所以我看最后会不会有人被裁判吹技术犯规，好，直接驱逐出场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哦，大家应该还记得去年九合一前哦，他神预测啊，100%命中。他在选后他是这样看的，他说南投是国民党占优势的选区，林明真2018年得票率高达 68.8%， 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小笠原新信认为这次的选民投票率 46.35%， 对于补选来讲很高，原本预期是 35-40%， 可见民进党支持者比国民党支持者危机感更强，更愿意投票。如果选民投票率如预期在 35%-40% 之间，选战回归蓝绿基本盘，国民党就会获胜哦。所以他认为呢，总统选举开始还是五五波。 工作人员加紧赶工，挂上最新看板，2024全力支持赖清德。就在南投立委补选，民进党胜出终止三连败后，新北市议员张景豪马上跳出来力挺赖清德，看得出全党定于一尊的态势更加明确。成功预测九合一大选结果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分析，这次补选对赖清德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民进党扫除败选后的城门气氛，而国民党则是敲响警钟，不要沉醉在大胜的气氛里。对于2024大选，他认为开局还是五五波局势， 戒胜恐惧，步步为营。我想小笠原教授说五五波，我想这个是一个新的起点，那我相信这个选举是对于执政的考验，那我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 双方都是战战兢兢，不能犯任何的错误，因为毕竟在这么激烈的选案当中，有任何错误就很可能影响最后的成败。 蓝绿都不敢大意，毕竟民进党在逆风情况下竟然攻下蓝营铁票仓。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就分析，这场补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赖清德把一个连党内都不相信会赢的地方赢了，而蓝营把没想过会输的地方输了。 绿营是已经整军待发，但是蓝白的一个部分里面都还有待整合的一个部分。 民进党在补选胜出后，全党定于一尊，反倒是国民党人选还没敲定。面对2024，蓝绿可都得谨慎面对。 所以，慧珍，你认为他这个分析有道理吗？ 我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因为大家会认为说，那如果循上一次的模式的话，是不是民进党这一次在2024的总统大选应该稳操胜算？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这样低估。嗯哼。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只有韩国瑜这样的候选人才会激得所有的绿营中间还有浅蓝的人全部都急了，就那个是一个很重要关键点，因为韩粉的一个激烈化让中间选民都看不下去，所以当他愿意站出来。第二个是，其实蔡英文总统他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赖清德副总统没有办法去比较不容易得到票的一个关键点是在于蔡英文总统他凝括了中华民国派，而且他会让中间选民安心，他们不会觉得好像票投蔡英文等于票投台独。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赖副总统现在已经把这个变成和平嘛，这个相关的这一部分变成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我觉得包括中华民国派的跟浅蓝的或者是中间偏蓝的人能不能去接受赖副总统这样的一个论述，以及能不能放心把票投给赖副总统，是就赖副总统，这是他未来2024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但是在2024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现在看起来起码柯P这个部分不会放弃， 对， 所以只要2024年的总统大选出现三组以上的人选的话，其实我就觉得不管是蓝或绿都没有一个稳操胜算的把握， 对， 因为只要他中间的第三组人选把所谓的中间选票或浅蓝或年轻族群的选票给吸走的话，那说实在的蓝或绿谁会当选其实就是看基本盘，所以我觉得这个小笠原新信讲五五波，我真的觉得我蛮认同的。 好，这个是易善刚刚讲说侯友宜会变成下一个林明真，因为他现在民调也是高。好，黄光芹讲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吼吼吼做代级连党内都唬不下去了。光芹怎么说？他说林明真注定败选是鸡生蛋，则侯友宜精心算计反而把结果变成蛋生鸡，他塞那么多无谓的行程是想要掩饰为何避战，说穿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想回避所谓国民党最强母鸡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神力。他这个论点其实跟刚刚观众朋友我们来现场里面讲，就是说侯友宜其实应该知道林明真不会赢，所以他闪过去。好，如果林明真赢也就算了，问题是侯友宜赌林明真会输， 两害相权取其一，没想到反倒激出反侯势力的反扑，新旧账跟他一次算。如果朱立伦当初提名民调最高林明真是错的，那侯友宜怎么说呢？诶，这个我觉得有道理哦，哦，是蛮有道理。好，那国民党可能什么时候会提名呢？刚刚讲到齁，民进党是3月12号开始领表登记嘛，那3月17号登记截止嘛，所以如果说只有一个人去领表登记的话，基本上3月17号就知道总统候选人是谁了，因为后面那个中执会资格审查，那个如果是赖清德不会资格，没有资格不服的问题啦，齁，因为很你们的咒呼中痛啊，齁，所以民进党最快有可能3月中就提名哦，就确定哦，国民党要等到6月哦，那大家可以想想看齁，中间这三个月国民党的支持者会有多么的焦虑。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好，现在是差不多是春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台湾的离岛运补都是靠船只啊，最近呢可能因为这个天候的关系，所以到马祖，台湾到马祖的这个运补船呢大概有差不多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到，那突然有人宣称他是官兵，在沙滩上写了斗大的一排字，我们要吃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 国军官兵接力赶紧把物资运出，这些是5.2吨各类冷冻肉品，6号一早从松山机场起飞，要送到马祖举光乡，全是因为沙滩上斗大文字格外显眼，左方留言马房部伙房主菜是白饭，右边加码控诉马房部伙房都没肉，肚子饿只能吃罐头泡面，怎么保卫台湾前线的国军官兵会没肉可吃？ 负责运补冷冻副食的军租民船近期因为海象不佳而延航，以协调南竿的肉商在6日调拨冷冻肉品来拨补举光地区， 但油箱可能做不够周延啊，这点我觉得对官兵很抱歉，我保证啊，以后外岛官兵不会再有这种状况。 马祖举光乡被称为离岛中的离岛，因为运补船停运长达21天，国军2天没肉可吃，国防部急送冷冻肉品，加上从南竿调度到举光，预计可供应全防区官兵10天伙食所需。但不止国军官兵，居民也面临缺物资窘境。 有一艘船是，它现在不经营的，它是比较吨位比较小的，现在变大艘的船。大艘船和我们那个处于离岛中的离岛，我们的物资量没有那么大。 运补货船从基隆到举光一周一趟，但现在主要货船不再营运，而且举光物资量少，其他民运船不愿意再运，去年也曾20天未开航。举光的乡亲现在只能从南竿叫货，一天会有3班客轮从南竿把货送到举光。居民只希望县府可以正视问题，解决长期以来举光乡民的窘境。 好，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举光乡，因为要跑举光乡的货船，因为这个不，我们运补离岛基本上是由军方委托民间的货船来负责，21天没有运补，岛上阿兵哥在西举沙滩上写马房部伙房没有肉，阿兵哥肚子饿了只能吃泡面跟罐头。好，那李问啊，民进党这个马祖连江县党部的主委李问，他也讲，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营区里面，他说他收到举光乡的乡亲的陈情，举光的货船21天没开，举光商店跟民生物资大受影响，观光季快来了，恐怕连旅客的桌菜都无法完成，导致许多举光的居民非常担心与焦虑。好，这个问题当然要解决，因为在举光也是我们的同胞嘛，但是呢很有趣的就是说，这是拍到沙滩上写的字，他自称是阿兵哥的，但是谁写的出来我们真不知道。好，不要罐头，好，马房部伙房主菜是白饭，马房部伙房都没肉，肚子饿只能吃罐头泡面，马房部伙房主菜是白饭。这个我们当过兵，特别守过海防的人都知道，尤其是马祖西举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在沙滩上写这么大的字，然后没有被发现？东老师你怎么看？ 好，我先讲这个字本身哦，我觉得它很有趣哦。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哦，就那些阿兵哥在前线，阿兵哥第一个有白米饭， 对。 第二个有泡面，第三个有罐头， 对。 而且我相信军方的罐头 有肉， 一定有肉， 对。 而且甚至是鱼、牛、猪都有，一定有战斗口粮， 对。 所以呢，好，我觉得我们先弄清楚第一件事情，不是没饭吃嘛，不是断粮嘛，不是没粮草嘛， 是那些粮草不合阿兵哥的口味嘛，所以他们要吃新鲜的肉嘛，嗯，这一点先确认。嗯哼，你确认这一点以后哈，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国防部的反应是错的。嗯哼哼，国防部一看到这个事，马上就说哦，就说他马上空军运补，那就证明说之前那些阿兵哥没肉吃啊，不是说哈。你无法去做，而是你不做。 对， 所以现在一看到了，你马上做。嗯哼，哎，国防部自己落入陷阱，我觉得这很奇怪。就国防部的反应怎么会那么奇怪？嗯，好，回来那些阿兵哥要肉吃，我觉得没有错。 对啊，嗯， 那你可以讲清楚，就是说呢，好，第一个好，外界现在在抹黑的哈，在打击我们这些哈，这个前线的阿兵哥的战斗士气的，是说断粮，嗯，对不对？是说啊，这个没饭吃，不是嘛？那些东西一堆啊，啊，只不过呢，哈，这个新鲜的肉品可能哈，什么原因？现在都起雾嘛，我们知道三四月都是大雾了，好，所以说是什么原因？所以说他们哈有算过不会缺粮啊，但是那边这个现有的粮食、现有的这些种类先指引一下，嗯哼，啊，那要吃肉的话呢，哈，他们会再想办法。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更糟糕的哈是在制造仇恨。我看到还有些蓝营的人用粗话在骂人，嗯哼，这是制造仇恨，嗯哼，制造这种军政矛盾的哈，而且更恶劣的哈，直接打击什么抗中保台，这跟抗中保台什么关系？嗯哼，沙滩上的字是怎么来的哈？这个哈由这个当地的这个官兵哈啊，这个马防部他自己要去查了。 对， 那你现在出这个纰漏哈，我觉得国防部你自己就要去检讨那个马防部。该惩处的人就要惩处，嗯，如果说按照规定是怎样，嗯，啊，然后呢你真的没有是不可抗力的原因的话，该处分就要处分嘛，嗯，对不对？但是我认为不要小题大做，也不要故意抹黑啦。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齁，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前线官兵如果缺新鲜的肉，应该这样，新鲜的肉啦齁，他不会突然就缺啦。他一定是因为你厨房一定伙房一定会有库存嘛，那每天会跟长官报告，会跟指挥官报告说，哎，报告指挥官，我们的肉还剩几天，如果船再不来，可能会没有新鲜的肉哈。那这个马航部的指挥官，或者说这个西局的部队长，他是怎么去处理的？这国防部要查清楚。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现象有没有按照回报的机制回报到国防部，或回报到陆军司令部？这个国防部要查清楚。可是我觉得一个更可怕的事情，你知道西莒是前线中的前线哦，有人可以在沙滩上写这么大字，还可以拍照上传，如果是今天是放炸弹呢，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字到底是谁写的？说实在，我是觉得国防部应该要查清楚，是不是真的阿兵哥写的，还是说其实根本不是阿兵哥写的？为什么我们会讲说这有可能是认知作战？因为最近太多事情哦，实在过于巧合。我们来看这个全动法，好，全民防卫动员法。今天邱国正部长齁，第一时间他讲，因为现在在传说什么青年上战场嘛，说16岁学生上战场嘛，对不对？邱国正讲，他说没有啊，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啊，依法是国军入伍是18岁以后的事情啊，你要等到入伍才有枪啊，怎么可能还没有入伍还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要去打靶呢？这些都是有严格的规定，更遑论作战哦。所以邱国正有讲，可是请问这个事情已经几天了？所以今天执政党的立委罗志镇哦，他就批评国防部，他说你军方在回击16岁上战场这件事情太过于软弱，那你在社群媒体没有贴文没有图卡，你说在国防部那个新闻稿哦，说实在连我都懒得看，连我们要在媒体工作每天要讨论议题连我都懒得看，更何况是国防部哦，更何况是一般人哦。所以这个范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马西莒这个没有新鲜肉可以吃，为什么可以这个事情呢，照理说是小事，可以写到沙滩上，然后变成一个看起来有国民党的立委马上配合在立法院开始把这个问题把它搞大，欸，这个感觉套路蛮熟悉的。 对，我觉得这个马防部的陈文新中将他是指挥官， 对， 那他是去年就任，嗯，这个问题怎么会没有办法解决？你马防部又有政战主任，阿兵哥有这个问题，一定会从你刚刚说举光的驻地，一定会向马防部回报嘛？嗯，我们现在的用餐情况，或者说阿兵哥有什么抱怨， 我想都应该会收集到相关的舆情。嗯哼，为什么要绕到从外面来做表达？嗯，难道是你里面内部的管理或里面的资讯不够畅通？嗯哼，你没有了解基层官兵的需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嗯，其实这已经不是国防部单一事件哦。去年1126前，有关于义务役要不要恢复为一年，国防部的态度暧昧不明啊。嗯哼，是不是也造成126县市长选举大败的原因嘛？到底要不要？你看蔡英文，等到选完之后开了一个记者会，邀请啊全台湾所有媒体来，早上先找党的籍立委在台北宾馆，把你们有任何问题一次讲清楚。接下来的记者会是让大家问好问满问饱，结果呢，国民党的支持啊，疫情延长嘛，蔡英文就采取这个果断的一个作为啊，就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质疑停止嘛，这第一件事情。好，第二件事情刚讲全动法，而在228连假，忽然这个新闻爆出来，联合报用整大版。奇怪，国防部没有发言人吗？不能够立即做这个相关的澄清吗？没有，一直搞到假期都结束，收假了，上班了才开始讲。还有日本的这个经济新闻，说台湾的军官退伍军官90%都是共谍，这个事情我相信连国民党都不会承认，因为国民党如果承认，那不是这证明我们的国这个国民党跟国军是被渗透的嘛？所以这个觉得这事是很荒谬，完全不符合事实。结果呢，国防部也不做反应。我真的觉得到今天为止，这连续四件事情，邱国正部长，我不晓得你是不是真的累了，还是说你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准头？你过去的 SOP 为什么变成这样的荒腔走板？难怪有人说是不是520啊，这个部长可能会换人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一连啊不断的误判情势，造成对我们国军形象的损伤，感觉我们好像住在这个举光的阿兵哥，连吃个罐头都要抱怨。是不是娃娃兵？是不是真的是经不起任何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在外岛，因为预补就有困难，也可以说清楚、讲明白。希望我们的住在这个举光的阿兵哥，大家士官兵，大家能够共体时间，这也是可以做的事情嘛。为什么都不做，让它爆发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确非常的可疑啊。 这个事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如范老师刚刚讲的，下情无法上达；第二个是写字人根本不是国军，而是另有目的的人。哎，东老师你要补充？ 我觉得全动法这次的修法所涉及的部分齁，它的出发点是对的，它的那个立法意旨是好的，不过很可惜齁，就是说这个法律条文本身是很疏漏的，语义不明，说明的更糟，怎么会聚焦在16岁不用上战场，18岁要上战场，怎么会聚焦在这里呢？所以说齁，我觉得国防部在这一点齁，它真的需要检讨。我这样讲齁，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修法是对的而且非常重要。乌克兰战争不是才一周年吗？ 对。 上个月乌克兰政府统计，他过去战争这一年来齁，他受攻击的目标排名第一教育机构，各级学校，被摧毁了多少？2400多所学校。 所以比军事设施还多。 比多，他占第一名。然后呢，有乌克兰的政府公布，乌克兰的儿童有14700名儿童被绑架，被送到俄国的集中营。什么意思？当战争爆发，炮弹打来的时候，炮弹是不长眼睛，他不会看啊，你未满十八岁，我炮弹就往旁边歪啊，你这是学校，我炮弹就往旁边歪，不会的。所以这个全动法就是说高中以上的学校要成立防护团，那是干什么用的？那个是让那些高中生，你自己战争爆发的时候，你能够组织起来保护你自己， 对， 而且帮助别人，多重要啊！你看看战争嘛，我觉得这很好说明呢，对不对？战争爆发的时候，你看看各个战场上，对不对？青少年、学校、儿童，你需要保护你自己。政府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提供一些基础的帮忙、基础的训练啊，还有让他们知道怎么做自助助人。这太重要了。 全动法还有一个也是被我认为是被认知作战给重伤，就是说所谓不行哦，民进党政府要控制新闻自由，要钳制言论自由。好，我们来看，其实全动法不是今年才有的法律，这是立法院法律系统，民国90年是最早立法的。民国90年，今年是民国112年，所以是 22年前的法律。郭委员，这一波接一波针对我们国家安全军事的认知作战哦，真的不得不提高警觉。 我是觉得哈，那个全民动员法的前身哦，基本上就是一个动员体制的哈。那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可能的战争的情况底下，都需要一些动员体制。特别是当初啊，老蒋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有一些动员体制，其实是仿日本的方式来透过白军军团的时候来建立这个所谓的动员体制。所以他只不过是把它合法化、法制化，把全民动员法把它修法而已。21年前跟21年的版本差别在这个行政组织的名称的不同。可是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关键的在哪里呢？就是说，其实在228的时候，全动法出现的时候，某个程度有一些泛蓝的媒体也好，泛蓝的民主也好，其实想要借由这一个事件来影响整个南投的选举，但事实上他并未得逞。 对， 但是国防部需不需要检讨？当然需要检讨啊！国防部里头有支电通指挥部。司令通指挥部，他就要因应的整个解放军的一个战员志愿部队面对的可能的心理认知战以及网络作战而形成的这一个组织编制，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这种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底下，动不动就被人家见缝插针嘛。所以这个国防部应该彻底检讨的时候了。 的确哈，我觉得国防部当然国军训练很辛苦，但是在跟社会沟通方面哦，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让蔡英文总统。